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三十章，原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，九叔、文才、秋生师徒三人就终于摸咗去怪老子嘅老巢啦，咁啊发现咗个山洞，三人啊随即摸入去啦，发现呢个山洞里边原来是一个乱葬岗嚟嘅，乱葬岗嘅中央点住六七把篝火，场面就非常之怪异。面前见到咧，若冇有四个人影，四个人影后边全部都系靠住山壁嘅一副一副棺材，每副棺材都打开晒盖，里边冻住个人喺度。秋生就讲：师傅啊，对方依家有四个人波，我哋得三个，你话够唔够咗啦？文才拿紧自己把猪肉刀，望望九叔： 师傅啊，你话而家咁样冲上去咧？我哋系班救兵咧，定还是真系同佢开拖啦？ 九叔讲：班咩救兵啊？你觉得成个镇上边仲有边个可以帮到我哋啊？话未讲完啫，对面其中一把声音嗌过嚟咧： 九叔，九叔救命啊！ 人似人啊，鬼唔似鬼。不过听起身把声有啲熟噃。九叔三个人慢慢就摸过去，终于见到眼前呢四个人呢，当中就系怪老子，而啱啱讲嘢嘅就系怪老子身后边嘅宝少。只见宝少头发就凌乱，上半身就剥晒光珠咁滞嘅啦，毫无血色，头发凌乱，戴住个黑色嘅土兜啊，左手啊攞住一只黑色嘅矛，右手咧惨咯，俾条锁链啊锁住嘅手腕，而身后边嘅琵琶骨已经俾两条锁链嘅铁钩勾住，一直就连咗喺前面嗰个人，而前边嘅就系怪老子啦。怪老子依家呢个样啊，真系恐怖怖咯，头发花白，俾雷劈到啊乱晒，炸起成块面啊紫红色，两只眼啊充血，颈啊腮啊嗰啲青筋一条条啊凸起，而额头嗰度咧有无数条血丝啊，系咁连去眉心嗰度。只见怪老子啊盘膝啊坐喺中间，口里边仲担住一条蛇喺度猛咁吸紧蛇啲血，左手啊举住人骨锤，人骨嘅天灵盖上面咧仲不断咁飙紧烟噶，而右手啊反转攞住一个比合图再大啲嘅人头骨，身后已经戴咗个银色嘅护心镜添。文才拱拱秋生讲啦： 喂，秋生，隔篱嗰两个斜口去系边个嚟噶？ 秋生举目一望过去，问一问阿九叔。九叔啊随即望向怪老子左右两个人，唔通系怪老子啲帮手？一睇之下，原来是两个男人来的。这两个男人呢就跟普通农夫差不多，成身肌肉的症状，眼圈黑黑反晒白眼咁滞。两个人身上都滴滴滴滴咁震，两个人的颈嗰度都缠绕住手臂瓜咁粗一条蛇，蛇身啊粗，蛇尾啊翘到条腰度，个头呢就喺啲头发里面伸出嚟，三角形嘅，而系毒蛇嚟噃。一路吐住条脷，咁啊对住九叔，而呢个时候咧，怪老子就好似吸干咗啲蛇血咁啦，人掠条蛇对住九叔啊阴阴湿湿咁笑，好似搭紧宝少爷咁啊讲， 佢哋只会杀你，系唔会救你嘅。 九叔啊一正道跑，左脚踏前一步讲啦， 冇错。你哋两个作恶多端，狼狈为奸，本嚟就死有余辜。 不过咁，如果你将解玉攞出嚟，马上远走高飞嘅话，我仲可以饶过两条狗命。秋生啊，猛猛文采，俾咗个眼色就话：，哇，师傅真系劲，而家仲喺度抛浪头添。 要我命？你觉得你今日走得甩咩？ 唔到你话事嘅，我再讲一次，攞出解玉出嚟，放你两条狗命，迟啲等天收你啦。 哦，天 天地不仁，而万物为错狗，草菅人命到处都是，你也偏偏就来对付我，来惹我，好啊！你又要解药吗？解药就在你个败家仔的肚里边。 一边讲，怪老子揞出个鼓出来，嘣一下，宝笑成个痛到抽搐咁仔，而佢一抽啊，唔紧要啊，成个人打晒冷震咁。而隐约见到锁住宝笑琵琶骨嗰条锁链，就好似而家啲人输血咁样，唔通呢个怪老子啊当宝笑系个供血樽咁，源源不绝咁俾佢生人嘅血？九叔啊，眼神一谂，望一望啊宝笑， 点啊？如果你系想救何老板嘅，就趁啲药丸未用之前。捧开佢个肚，再掹佢个胃出嚟，锯开佢，话唔定你好彩，粒药丸仲保存得好好添啊！ 一边奸笑，宝笑就喺后边有气无力咁样嗌啦： 啊，唔好啊，九叔，九叔救我啊，九叔！ 唔理佢系救你又好，杀你又好，嗰粒药丸只有一转嘅时间啊！就睇下我从师怪老子今日系俾一味道人收拾咧，定还是系我手人一味道人同你嗰两个冇鬼用嘅徒弟？ 丑生同文才一听到。正是双脚一搭浅，只见怪老子手中一样，一剑剑开面前的法烂布。哇，前面还放着一个好大的鼓。怪老子随即左手人骨锤，右手铜锤，双锤并出，嘣咁一下敲咗喺个鼓上面。九叔三个见到咁嘅阵势，三个人同时往后一退，好似冇乜动静。咦，好似唔系，有嘢喐紧嘅噃。只听到嘶哩沙啦咁嘅声，一副副棺材微微喺度震，随即里边嗰啲人呢，应该系里边嗰啲死尸，一个一个咁行咗出嚟啦。而呢啲死尸嘅样啊，又同一般嘅死尸又唔同。只见一副副死尸都俾啲麻布蒙到实，随住怪老子一声一声嘅鼓响，十几条蒙住布嘅死尸。一步一步机械式咁样行咗出嚟，秋生见到咁就问啦： 师傅，呢啲咩嚟噶？ 我哋道家叫做模拟仪。 吓咩啊？ 木乃伊？唔系木乃伊，系模拟仪。只见到呢啲模拟仪咧，齐齐齐咁行晒出嚟，一字排开咁喺九叔面前。 而模拟仪嘅身上本来系缠住好多啲麻布噶嘛。麻布嗰啲罅嗰度又有蜈蚣啦、曱甴啦、蚂蚁啦，哎呀，总之数唔尽咁多毒虫，慢慢就啲罅度捐出嚟。毒虫啊一边捐，十几只模拟仪系咁一步一步逼近九叔佢哋。文才见过佢哋啦， 师傅嗰晚我失良嗰晚就系呢啲嘢佢搞成我咁嘅， 咪话。 啊，师傅，呢啲咧睇起身系死尸，但系里边啊全部啲咩曱甴毒虫嘅。如果你一嘢打爆佢话，啲曱甴毒虫就喺佢头下嗰啲身个系咁捐晒出嚟，好叫恐怖啊！ 秋生一路见到一路吞口讲啦， 师傅啊，呢无厘儿系咩嚟噶？到底系人定系虫啊？ 九叔啊，一路一路掹住佢两个，一路向后推住讲。 模拟仪是一种干尸，人死了之后道家会炼尸，而虫尸就会用虫卵直在他们的身里面。人之所以会行会动，全凭口中一啖气，有五脏六腑供血，而这些模拟仪全靠就是这些毒虫在他们身上捐来捐去。他们可以叫僵尸，但是又不是一般的僵尸，可 咁复杂啊，师傅，咁即系点对付啊？文才话都未讲完啫，前面个十几只毛利儿身形一抖，对住九叔哋三个系咁啊冲咗过嚟啦。九叔双手一分，散开。啱啱讲完啫，自己一个空翻就去咗后边。十几只毛利儿就好似啲虫咁样，应该讲佢啲行动就好似啲虫咁样，一下就分成三组，几个就围攻九叔，一执就围攻文彩，一执就围攻秋生噃。杀到埋身，唯有开拖啦。先讲阿文彩呢边，佢啊指住自己大只，一个穿心腿，兜心口啊，往住一只毛利儿啊撑咗过去，一撑之下，成个人就往后弹。乜咁硬嘅？秋生喺嗰边听到，掹出斩柴刀，啱啱避开其中一只毛利儿双手一扫啫，只见佢一个闪身，凌空跳起，斩柴刀啊兜头劈咗落去，当咁一声，当堂啊震到虎口舒马，倒吞两步挨啦。哇，师傅，刀枪不入噶！九叔都未嚟得切答佢啫，俾四五只毛利儿系咁围住狂攻啊！九叔个手无寸铁嘅，架撑都未嚟得切攞出嚟啫，只有招架之功就冇还手之力噃。只见九叔咧左一闪，右一避，但系佢只眼呢一直就望住呢几只毛利儿身上系咁扫，睇下身上面有咩破绽呢？正所谓一物就治一物，糯米嘅字幕室，天下万物呢就冇话完美嘅，总系会有破绽嘅，争在未揾到所谓嘅死穴啊，破绽喺边嘅啫。文才同秋生已经被几只毛利逼到退无可退咁滞啦，唯有死命攞住把汤猪刀，攞住把斩柴刀，系咁隔啦，系咁硬啦。点鬼知呢啲毛利好似铜墙铁壁咁，两锤焚过去自己痛嘅啫，两脚勾过去咧，差啲跛咁滞。眼见住啲毛利儿啊，手啊脚啊系咁往自己挥动过嚟，攞只手去躲咩？就好似俾人监生勾咗一棍咁。而正当喺呢个时候，九叔啊睇到啲嘢啦噃，只见到九叔一边挡格，明知道打都冇用噶啦，只眼就系咁喺度瞄，一望见到啲毛利儿嘅肚脐窿嗰度，轻轻就一股白烟啊，慢慢往外渗噶噃。九叔啊眼神一谂。凌空跳起一个双飞脚，嗯咁一下，两只毛利儿被九叔扔到轻轻褪后两步，而九叔啊借住呢套势，成个人啊向后飙开，双脚啱啱着地啫，喺个布袋里边一掹，短柄铜钱剑已经翻喺手心啦。只见红光一闪，一道红线啊从九叔掌心飞出，连带住短柄铜钱剑直插过一只毛利嘅肚脐里边，只听到喳一声。俾吉中嗰只毛利儿啊，成条尸好似武器气球咁样，嗤咁飞咗后边。九叔啊大嗌啦：文才、秋生，攻佢哋嘅肚脐啊！文才同秋生依个时候啱啱俾人逼到墙角噶啦，听到九叔咁样嗌，对住离自己最近嗰只毛利儿，往肚脐里边一刀，呢个往隔篱一拖，切一声，两只毛利儿当头我俾佢哋炸飞咗，炸得仲远过九叔嗰只噃。秋生就讲啦：，哇，文才，你把猪肉刀啊杀气够重，估唔到我把劈柴刀都咁劲。九叔喺嗰边一边督陶瓷，一边就讲啦：，杀气你嘅屎忽，你哋两把刀就黑狗血噶嘛。文才同秋生当堂啊反应过嚟，系喎，啱啱话劈黑狗劈得好过瘾，把刀上边啊仲有好多黑狗血。咁大家都知啦，黑狗血啦、啊，生鸡血啦、啊。都是作鬼之邪必备良药嚟嘅咩？两个人啊，随即精神抖擞啦，啱啱都俾你恰到尽啦，而家仲唔有仇报仇？三下五除二啫，围住自己嗰啲毛利儿咧，一只二只咁啊炸飞晒。九叔呢边都清理得差唔多啦，对住最后一只毛利儿望一望怪老子，扑你一计敲鼓敲得咁过瘾啦，一剑就吉准毛利嘅肚脐嗰度。短柄金钱剑向上一挑，将嗰只毛利儿成只举起，随即嘅双脚发力向前一蹬，右手一抽出铜钱剑，左掌一拍，成只毛利儿飞去怪老子嗰度啦。怪老子啊，随即拿起面前一扎骨灰一审，双锤一举，咁一下，法坛前面嗰两道沟火随即炸开， 啱啱好啊，秋生同文才就企喺个火堆隔篱嘅啫，随住啲骨灰爆炸嘅气浪啊，两个人被炸到隔篱嘅石壁度，砰咁一声撞到个头晕脑胀。只见前面啊烟雾弥漫，秋生啊一边摸索住一边嗌啦： 师傅，师傅冇事嘛？文才，文才你边啊？ 我冇事，师傅呢？我冇事。 三个人啊拨开烟尘，死啦，都未掂到只大嘢啫，身上边已经挂彩啦噃。只见怪老子双眼黑埋，口里边啊嘤嘤暗暗咁念念有词，面上啲血气一阵红一阵紫，而后边个宝笑咧已经开始瘦到皮包骨咁样。只见怪老子双掌一合，冒出一道蓝，冒出一道绿烟，随即大喝一声： 哎！ 双掌一分，手里边全部啲绿色嘅骨灰嚟嘅，嚓嚓两下，骨灰啊渗向咗两个大汉身上边。而隔篱一直坐住嗰两个剥光珠嘅大汉，就好似梦中惊醒咁样，双眼一瞪，擘大个口。都发出咗啲唔系人应该发出嘅声音。只见呢两条大汉只眼啊，黑就多过白，擘开两个口啦，满口都系血红色嘅，条脷啊伸出嚟，本来就盘膝坐喺怪老子一左一右嘅，随住怪老子啱啱一声怪喝啫，两条大汉就纵身而起，啪一声就跳咗九叔佢哋前面，两个人身形啊弯曲。两条手臂一张开，只见到散乱嘅头发里面系咁捐出咗唔少嘅毒蛇。哇，原来又唔止一条噶噃，一条条细细嘅毒蛇，有啲啊缠绕喺条颈度，有啲啊躝喺个手臂嗰度，有啲啊箍咗条腰度。两条大汉啊面色苍白，眼泛血红，一边啊扭曲住自己嘅身体，忽左忽右，身形啊快到咩咁嘅。文才同秋生一飙飙咗喺九叔前面，一个攞住把烫猪刀，一个攞住把斩柴刀，对住呢两个怪人系咁兜头劈过去啦，咧咁声，其中一条大汉嘅手臂就俾文才解出一道血口，鲜血四溅。九叔一见到一掹文才嘅背脊向后一拖，啲鲜血啱啱滴喺个地道啫，咋咁一下？ 小心，佢哋啲血有毒噶。 只见对面被戒伤咗个大汉，好似唔知痛咁个，用条脷啊舐一舐自己嘅伤口，一边结结咁样怪笑，一边系咁冲过嚟啦。秋生啊，啱啱想攞住把刀啊冲出去啦，被九叔一下拉住， 唔好用刀。 吓， 唔用刀，肉搏啊，师傅。 话都未讲完啫，心口已经中咗一掌啊！九叔啊，顺手一拖，泄一泄到力，随即嘅一脚飞起。脚尖咪对住对方喉咙，系咁啊踢过去啦！成个大汉就俾九叔踢翻在地，背脊啱啱掂到地啫，随即嘅身一卷，好似条蛇咁样，扯一声咁缠上嚟，卷住咗九叔只脚。九叔个单脚踩住嗰个人嘅膊头，另外一只脚向后一掹，一个后吸翻啊避开咗。 文才、秋生， 系师傅， 佢两个系俾蛇精上咗身。 好啦，师徒三人。就同两条蛇精混战咗起身啦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下回分解啦。